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每天都在。 自己的生活。 开场曲来自老狼带来的100%的女孩，收录在他的晴朗专辑当中啊。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和创意也是来自最开始村上春树的一本同名的书里面。当然我们所说的所谓的百分之百也是一个可能每个人心中不同的理想型的样子嘛，包括他的样貌啊、性格啊等等的。那么其实在书里面的描述的是在后来啊，男孩呢遇到了一个100%的女孩，但是因为种种的念想考虑太多而一直不敢上前说话，到最后呢也仅仅是一个擦肩而过的留下遗憾了。也希望我们啊遇到这样的事情，或者说一个让你真正心动或者美好的事情，要把握住，抓住机会。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歌单当中。你好，我是思萌。 准备好了 Let's go， 爱为梦想加油，来为爱情加油， 我们是大不垮的 Power 啦啦队友， 来为自己加油，来为对手加油， 我们有花不完的力气，加油加油， 让我们放声歌唱， 加油，来为爱情加油， 我们是大不垮的 Power 啦啦队友， 来为自己加油，来为对手加油， 我们有花不完的力气，加油加油。 can find a faith in days I've wasted, been around enough to feel alive. And when the world is broken, hard and cold, and no one ever knows the reason why, for the ones we may become, for the battles we have won, for the day we reach the sun, gonna play it loud tonight. 来自 Two Dot Cinema 带来的 Once 啊，他们的歌曲从一开始的前奏你就能够听到非常非常明确鲜明的鼓的节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 Two Dot Cinema 的一些歌曲呢，听上去非常像的是在中国台湾的一支很有意思的摇滚乐队，叫做草东没有派对啊。当然在今年的下半年，准确来说应该是上个月的事情了啊，就是看到了关于草东没有派对其中的鼓手蔡一凡啊离开人世的消息，还不到30岁。 但是他的鼓的敲击和打法一定是在乐队当中，包括很多爱音乐的人的圈子里面，就是在广为流传的。好吧，我们只希望可能这样的一些虽然说离开的人，但是他们留下的音乐能够被我们一直记住。 OK， 我们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歌。 Make it on your own, but we don't have to grow up. We can stay forever young. Living on my sofa, drinking rum and cola underneath the rising sun. I could give a thousand reasons why, but you're going, and you know that. All you have to do is stay a minute, just take your time. The clock is ticking, so stay. All you have to do is wait a second. 你的走我的方向，梦魇未免紧张，目光再次挣扎， 快的飞上大气枪，得到他应得的下场。 我的瞳孔一直刮躁动着脉搏，一分一秒拉锯的整个时空，他的寂寞只足控制你所有的需求，我已将你踢爆。 我想他没有借口， 他不想再逗留， 身历即将交手， 你左右 伪装下的眼睛射停留， 随 时准备进攻， 听节奏轰轰，急速跳动轰轰，神秘大歌颂，我附上一种武装后的不动轰轰，转守为攻，那阵痛疾风，前方百击中一出最后人轰轰， 像女人厚厚的肩膀靠着，躺在你身边不停傻笑着，嘟嘟的嘴角让我好想亲吻，你在我耳边唱歌，我乖乖听钢琴声，时间仿佛停止了，在这一刻抱着你永不放手，像个小女人厚的肩膀靠着，躺在你身边不停傻笑着，嘟嘟的嘴角让我好想亲吻，你在我耳边唱歌，我乖乖听着琴声，时间仿佛停止了，在这一刻抱着你永不放手，做我的 honey honey honey， 放在你的心里，下半个世纪我用分分秒秒好好爱你。Oh honey honey honey， 躲进你的怀里，我要我们腻在一起，这样一直甜下去。

我期待真实的存在、yeah。无止境的等待，让青春像我一样绚烂，梦终于开始澎湃，努力把世界变舞台，我们想要的未来，正从四面八方走来，勇敢迎向各种挑战，无懈可击的精彩， 闪耀的年代，就要不留任何遗憾，我们的年代，就算灰暗也要璀璨， 一个人面对大海，感受着世界的无奈，用热情在心里打节拍，我期待真实的存在，别、yeah， 无止境的等待，让青春像我一样绚烂，梦终于开始澎湃，努力把世界变舞台，我们想要的未来，从四面八方走来，勇敢迎向各种挑战，无懈可击的精彩，闪耀的年代，就要不留任何遗憾，我们的年代，就算灰暗也要璀璨，闪耀的年代，就要的年代，就算灰暗也要璀璨。 OK， 回到活力派直播当中。那么在今天啊，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如何正确的看待这个高血糖的一些患者啊，就是包括一些我们平时自己血糖偏高的一些朋友们，你要注意听了，在日常饮食当中有一些是可以值得选择的，比如说蔬菜类啊，你像这些高血糖的这些朋友们呢，要做到餐餐有蔬菜，而且蔬菜呢推荐三种，第一是菜叶类的，比如说小白菜呀、菠菜呀、西兰花之类的啊，再有就是菌藻类的，像蘑菇、木耳等等，还有啊茄瓜类的，茄子、黄瓜，因为这三种呢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不但是营养价值高，还能够延缓餐后的血糖升高。 I'm not afraid to die.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每天都在。 Oh. friend, cause come on. Talking about girl, I love you, you're the one. This just looks like a refund. Please, what else is on? And don't tell me you're sorry, cause you're not. Baby, when I know you're only sorry you got caught. But you put on quite a show.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玩惹人的句句，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再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掌声，我需要掌声，只要你愿当被选择台上，就不在你就可以上。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正途。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 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征途。 世界都想努力，我怎么总觉得没有人 保持我的倔强， 未来在发光，年轻要一次疯狂，挥洒的热血冲破一切势不可挡， 勇猛征战，痛快汗流，迎着风飞翔，每颗汗水都是我勋章。啊啊啊啊，梦作翅膀追逐太阳，啊啊啊啊啊啊，你要往上又怎样，啊啊啊啊啊啊啊，我们的心志。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九七四缤纷玩具节来喽！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九七四，玩具反斗城满一百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